去的地方。四月细雨春梦，盼一起盼一起希望。听街声，闻时光，或走俗寻常。情隔壁，过断桥，踏入泥土香。一根烟给路客，揭发着星光。缄默在鞋跟上，无所谓远方。趟出这片枯寂，就趟过生长。遇见风起水浪，就遇过虚妄。忍住情可回望，就忍过心慌。一如年少模样，苦旅一壶米香，欢喜一壶春望，你要去的地方，已经足有时间更新更欢唱。 沿途必走齐柏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，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，不惦记竹筒上雨露的事。你要爱荒野上风声，胜过爱贫穷和思考。暮冬时烤雪，吃下写上信，早春不过一棵树。 Oh, 吸着我习惯的空气，原来身体呀是飘着的，没有逻辑也很快乐，忘了算了，想起再说，看似遥远就在身边，看似遥远就在身边，在左边，在右边，在眼前，在左边，在右边，在眼前，在右边，在眼前，在左边，在右边，在眼前。雨下不停，不能冷静，鬼眼睛却很透明，也是紫色流动的神秘，一生无可爱着谁呢？

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青天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小溪 Goodbye, Joe. Me gotta go. Me oh my, oh. Me gotta go. Pull the B-rock down. bugger will have big fun on the bike. My phone, the sweetest one, me or mine. Son of a gun Tonight.

成全，描摹着我心目中期盼的向往，顺风卷卷，你也要唱，将我絮叨，看着我笑，看着我闹，看着我走过的地方，山花绽放，岁月沧桑，一夕一朝，你在我身旁，岁月沧桑，一夕一朝。 后的一朵。